swing. Just one swing.可以不念书，但要学习好。可以变大人，头发要向后面倒。街上的短裙，厕所的阴云，都桀骜不驯，对未来壮志凌云。我他的身上传来傲慢的味道，想必他一年成功一年有钱，这是至少。他也知道自己做过坏事，也知道这就是个事，还有个狠的方式。如果你想听，可以去心理咨询。他门口发现两千多一小时，脚步也停止。于是你的固执都化为我记忆。就是忘了你，做个决定，生命未给回应。就是忘了你，所以摇摆不定，摇摆不定的生命。做个决定，生命未给回应，就是忘了 swing 摇摆不定，摇摆不定的生命。颓废也 just for swing， 或者开往哪里去？如果生命 just for swing， 我们摇啊摇啊摇啊摇到外婆桥，外婆也很失望，她叹了口气说：“这孩子怎么变这样？”于是你的固执都化为我记忆，就是忘了 swing。做个决定，生命未给回应，就是忘了 swing swing， 摇摆不定，摇摆不定的生命 swing。做个决定，生命未给回应，就是忘了 swing swing， 摇摆不定，摇摆不定的生命。哒啦哒啦哒哒哒哒 ，swing swing swing， we gotta work， 总摇摆不停。 It's gonna be that. You did it? No way. 就是忘了 swing， 做个决定，生命未给回应。就是忘了 swing， swing， 摇摆不定，摇摆不定的生命。swing， 做个决定，生命未给回应。就是忘了 swing， swing， 摇摆不定。